爱为一二美。第一个讲心真如门，第二个讲心生灭门。众生的情况是随顺生死流转，前面讲过七处真心，十方显界，我们的见心，几个人晓得？没几个人晓得？纵然大乘经典念得这么多，念得这么熟，晓不晓得？还是不晓得。怎么知道他不晓得呢？他见思还是用眼识，用无拘其一识去见，他没有用见性去见啊。他闻声也是用耳识，无拘其一识去闻，不是用文献去闻呐、如果要用文献去闻，那个观世音菩萨没两样啊。我们这个经还没念到，第六卷耳根圆通章里面，梵文文字性，性称无上道，那无上道是如来地啊，是究竟的果位啊，不是分正位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真如门、生灭门是同时的，不是二时的，没有次第，没有先后啊，就看我们认不认识。我们用生灭心，你所见到的就是生灭门。如果我们用不生灭的心，你所见到的就是真如门。换一句话说，真如跟生灭是我们心里面所起的啊。境界里头哪有什么真如生灭？生灭都找不到，还有什么真如呢？大家要能在这个地方体会到一点意思，你才真正的明白佛法全是心法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呐、心真了，一切恒真。心虚妄的，什么都是假的呀！真心，佛真是慈悲之极，就在我们这个身体肉身上指出来，六根的根性就是真心。所以，只要我们用六根根性，法法皆真。你所接触的是诸法实相啊，再给诸位说，真心没有生命，所现的境界是清净寂灭相。我们讲一真法界，讲极光净土，那么这个是就起心论了，这个念门来说， 怎么晓得这个生灭是虚妄呢？因为生灭无自性，就是没有本体。生灭之体全是真如，佛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我们其实不用生灭心了，这一个境界也必定像诸佛如来一样的看清楚。彻底明了生灭去来就是众生如来藏中常住妙明不动周云妙真如性，是随业起的作用而已啊。我们见到这个真实的情况啊，那么就经文上看，本无生灭，这个就叫做常住啊。我们六根的根性本无生灭，十方心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。主细细的去想一想，波斯匿王观恒河那一段经文，就慢慢地衬托出见性是不生不灭。不生不灭才是自己本人啊，生灭的是什么呢？是本人随业乍现的而已啊。正是前面经文所讲寻业发现啊，寻业发现的现象是什么呢？当初出生随处灭尽，还是不生不灭。这个事实的真相确确实实，楞严说的是再清楚也没有了。不熟就叫做妙明，诸佛悟了，悟了见性也是这样的嘛。我们迷了，迷了见性也是这样的吧？见性里头有没有迷悟呢？没有啊，不能说啊，诸佛悟了。 他的见性啊增加了一些些了。啊，我们迷了，我们的见性啊缺少了一些些了，没有，不增不减。可见的这个事情与你无不相关呐、啊。迷雾都是对实所说的啊，对八十五十一心所讲的真如本性里的念通通用不着。这句话诸位要好好的听，要牢牢的记住。你要晓得真如本性里头迷雾不相干，说哎呀我悟了，那就坏了，他不想看了，这是你怎么个悟了？你那个悟了，这是你。你说你迷了是迷，你说你悟了还是迷。所以这个名叫妙明啊。常住妙明地，本无去来，叫做不动。有没有去有没有来？没有。啊，怎么说没去来呢？我们举一个小的比喻来说，这个是难懂，实在是难懂。咱们现在这个电晶体的收音机很方便，啊，随时可以拿着收音。我们就把这个电晶体的收音机呀，比作我们这个身，啊，我们这个身，啊，把它那个里面的电波就比作我们的心。那么这个比喻好懂。那收音机在这个地方一频道一播，哎，它就对了，声音就发出来了。你拿到那个房间里面去，它声音还是发出来了。大家问问这个声音呢，啊，这个电波呢，就把它比作真如本性。诸位要问问它有没有来，有没有去。那个收音机可以随着你身上带啊，带到东带到西，好像又来又去啊。这个电波不来不去啊，没有来去啊。它是一时变满周边的，诸位要知道我们的见性，我们的闻性，我们六根的根性，就跟那个电波一样，不来不去。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就像那个收音机的躯壳一样，无论你走在哪个地方都灵光。只要你不出毛病，机器不发生故障，到什么地方都很灵光。机器发生故障了，那就不行了。耳听不见了，耳根这个机器也坏了，发生故障了。眼看不见了，那眼根这个机械这一部分发生故障了。不能说没有见性的，见性是尽虚空变法界。不来不去啊！再福不正呐、啊，再烦不减呐、啊。楞严讲，原以一金明，本成六合合啊，原来是一啊，一是金明啊。 那么这就是不动地了。啊，我再给各位说，不但真心是不动的，我们以起心来说吧，一念不觉而又无明，啊，这把真心变成阿赖耶识了。阿赖耶识也是不动的，阿赖耶识也是周边的。啊，我们在此地再做一个比喻。像刚才的比喻，真如本性就好像太虚空一样，阿赖耶就好像那个电波一样，电波虽然讲这个周边呢，它还是动的，它还是由那个电台里头发泄出来的，啊，而是我们不能够觉察它的，啊，没有办法感觉到。本性像虚空一样，是真正的不动。阿赖耶的动，要极细心的人才能观察得到。像阿罗汉、辟支佛那样的人都不行，觉察不到。玄奘大师所谓是“欲者难分是欲根”呐。这个八十规矩前五颂里面就要做到，啊，无漏了一张纸就有这一句，啊，我还是九次的定了，辟支佛习气都断掉了，他都不能发觉阿赖耶的动，都发觉不到，动得太危险。这一个真相佛叫我们了解，了解之后我们取什么呢？我们要修常住，要修妙明，要修不动，要修周圆。周圆的意思，是无所不变呐，啊，就是周边法界啊。啊，我们的真心周边法界，我们的阿赖耶识周边法界啊。从性实上来说，一切万法是一不少，啊，万法是相啊，本性与阿赖耶是体呀，啊，体就像大海一样，相就像大海里面起的水泡泡一样，那个大海里头起了几千几万个水泡泡，没有一个水泡离开了大海，没有一个水泡不是大海所生的，没有一个水泡不还归于大海。啊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才说啊，天地与我同根呐，万法与我一体，啊，确实是一不是二嘛。为什么要在一切法里面起分别起执着呢？啊，如果在一切法里都不分别不执着，给诸说你就恢复到本性了。 一切明了，一切自在。这个时候的感受给诸位说，就是佛法里面叫正受。一有分别执着，就不是正受。正受里面是什么受呢？我们通常讲啊，在我们一般讲的时候，受有五类啊，苦乐忧喜舍。苦乐忧喜舍通通没有，不是苦受，也不是乐受，不是忧受，也不是喜受，更不是舍受，这才叫正受。由此可知，四禅八定那叫舍受啊，那不是正受啊。六祖坛经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个教授坐禅，这一章老早讲过去了。六祖大师说得好啊，这个禅定啊，不是不动啊，诸位想想六祖的话，六祖讲的什么叫做坐，什么叫做禅？他老人家说的很简单，外不着相就叫做禅，内不动心就叫做定，内不乱叫定啊，外立相叫禅呐、外处不着相啊，内心如如不动啊，这就叫禅定。所以说，一不是不动啊，他行住坐卧都是禅吗？六祖大师在黄梅大和殿天天踏地舂泥，一天到晚都要工作。他是禅定，他是修禅定，他并不是盘腿念笔在那修定啊，他是在那踏地，在那里破柴，还得要照顾上上下下，他是修禅定，这不是不动啊。释迦牟尼佛所实现，说法49年，将近300余会。不是不动啊，而他老人家所修的，所以莫切常在定啊，无有不定时。这一个境界，我们在48言里面看的就更明白了，更清楚了。40华严实现在各行各业，男女老少，佛门乃至于外道，全都是修的楞严大定。深夜婆罗门修的楞严大定，甘露火王也是修的楞严大定，不一定是观音普贤呐。都是修的楞严大定啊！你看看人家怎么修的，六祖的话简单明了，外离相，内不乱， 这个就是菩萨，这就是佛，这就是真功夫啊！净色闻声，无论办什么事情啊，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，外不浊，内不乱，自行办吧，办得非常圆满，念念周到啊，而且办的还是不疲不厌。为什么说不疲不厌呢？因为他不着相嘛，他不乱嘛。如果着相，如果乱，一桩事情做久了就讨厌了啊。为什么讨厌？着相，不着相啊，坐而无足，无足而足。坐与不坐是一，不是二，所以他没有疲厌之相，不疲不厌。经文幕后这两句，不动周语，妙真如性呐、啊！常住不动，能做到这四个字，就超越三界啊！三界六道的生死。就了了啊，所以给诸位说，这个了生死出三界是事实啊，不是虚妄的啊，也不是一个推想的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能做到妙明周遍，那就超过了声闻缘觉了啊！因为阿罗汉与辟支佛，他们确确实实做到了常住不动，但是他没有妙明，没有周圆。这就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地方。正是故德所谓体万物而至神，信一切而不异呀。楞严里面说的性一切性，所以叫做妙真如性啊。那三个字都是形容性的，性妙，妙极了，纯真无妄啊，法法皆如啊，所以叫妙真如性啊。怎么样才能够见到这个性的妙真如呢？六祖也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。这一句话是从清净心说的，心里面一丝不挂，这个时候啊，性的妙真如你都见到了。 也就在面前，但是心里面还有一无，妙真如都见不到，当然性也没见到，因为你见到性，性必然是妙真如啊，见到了妙真如就见到性，见到性啊，也就见到妙真如啊。那么我们在讲堂里面口头上说说而已啊，说得怎么好，俗话所说各需瘙痒啊，这个事情一定要清正的 啊，真真讲真，诸位想想难不难？不读论语呢，这个事情很难；读了论语呢，这个事不难啊。只要我们从现在起学习用功，当下就是呀。如果在一些重点里面还用忘食，那我们就再谈上个三个年也是枉然啊，我们的境界那有转动丝毫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。